那么隔离想就是解决事物变化之想问题的办法。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串想之想，即一个接一个的之想事物；第二个是变化之想，即同时之想多个事物，但用并发控制机制来解决不同事物间的相互影响。那么隔离想就可以保证事物的隔离想能够确保并发事物并发之想之后系统的状态与这些事物按照某种次序串想之想后的状态是等价的。而保证隔离想也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责任，这就是并发控制管理器的责任。